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4集。陈大老劝19，凭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女儿。下一个星期后，何锦星生日，何晨带了生日礼物回去，何家热热闹闹的准备，就是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何锦星。何父也没有如以往那样挑何晨的刺儿。何晨见何锦星不在家，何奶奶又拉着他唠叨，他听了一会儿就出门走了。出去的时候刚好遇到匆匆忙忙进来的男人。 姐夫，你一个人回来呢？ 何晨看了他一眼，挑眉，这是他姐夫于贤。于贤面容似乎有些疲倦，看到何晨他笑了一下。 嗯，你现在出门？ 外面灯光弱，何晨没有看到他的脸色，没有太在意。 啊，明天早起还要上班。啊，对了，姐姐的礼物我留给阿姨了，你待会儿帮我拿给我姐。 好。 于贤点点头。等何晨离开后，他脸上的笑容顿失。到何家后，他也没有去看望何奶奶，直接找到何父。 锦星现在怎么样了？ 何父看到对方，急切地开口。灯光下，于贤的脸色并不好，眸底都是黑眼圈。闻言摇头道， 他被重点看守，我见不到他。 怎么会？ 何父失魂落魄的跌坐在椅子上。 锦星不会知法犯法，泄露机密的。 锦星的事儿，您没跟小梅他们说。 于贤回想何晨跟佣人的态度，何父正愣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摇头苦笑连连。 不惹他们担心，尤其是小陈，他跟他姐感情好，要是知道肯定忍不住，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这种时候我不能让他拖你们后腿。 于贤点头说， 今天我来是想跟你嘱咐一件事，不管到时候调查人员问你什么，你都说不知道。 我知道的，女婿。 何父抓着于贤的手跪下来， 你一定要救救锦心。 我知道，我一定尽我所能，您快起来。 于贤从何家出来，在门口站了好半晌，才按着眉心回到家。回到于家， 少爷您回来了，检察长在里面等你呢。 于父的秘书小声开口， 您说话小心点，他正在生气。 于贤进了大厅，沙发上其乐融融地坐着几个人。 小贤回来了。 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把怀里的小孩放下，笑眯眯地看向于贤。这个看起来跟于贤差不多大的女人是于贤的后妈。于贤看也不看她，直接转向她父亲。 爸，我有事找你。 要是关于那个女人的事，我劝你不要想了，早点离婚，否则呀，跟我断绝关系。 于父头也没抬。 爸，你明知道她不是那样的人。 于贤的太阳穴青筋毕露。 那她手里怎么会有当年的案底？不管什么原因，动用私人权利拿 S 级别权限的案底就是大罪，知法犯法更罪无可恕。于贤，我看你是昏了头，想让你老子也搭进去吗？你今天要还是管他的事，就滚出余家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 眼看着两人吵起来，女人抱着孩子往于父怀里送。 老于，别生气，看看你小儿子。 女人则是看向于贤，好声好气地开口， 小贤，听你爸的话，早点离了吧。 于贤冷冷地看着他， 什么话也没说，直接转身离开。他走后，渔夫脸色更差，也不抱孩子了，沉着脸上楼。女人又若无其事地逗着孩子，身边的佣人凑过来，小声开口：“ 夫人，这么跟大少爷说话。” 女人闻言，把孩子递给佣人抱，低头看着涂满扣单的手指。 无妨，那两人掀不起风浪了。 以前何锦欣于贤事业有成的时候，女人还对两人十分敬畏，可现在，别说渔夫不插手，就算渔夫插手，也捞不出来何锦欣，他没有必要讨好两人了。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。翌日，环球摄影展门口，陈宇懵逼地看着大门，又看看手中的门票，嘴角扯了扯：“ 秦影帝啊，这就是何小姐说的小展览？ 国家级别的小展览。”好半晌，他又安慰自己，毕竟是小侄女的朋友，有个骚操作他能理解。秦修成伸手把口罩往上拉了拉，好看的眼睛微眯，他倒是挺淡定的。 进去吧。 两人随着人流往里面走。秦修成虽然遮了脸，还穿着没有什么品味的肥大的 T 恤，但依旧不掩他修长的身形与满身的金贵，站在人群里鹤立鸡群。即便低着头，也吸引了不少目光。 何小姐！ 陈宇把票递给检票员，同秦修成一起进去。目光一抬，就看到人群里的何晨，眼前一亮。 何小姐，等等我们！ 说完，他又朝秦修成看了一眼。 我们跟何小姐一起走吧。 秦修成压着帽子往前面看了一眼，正好看到何晨，他脚步顿了一下，干净的手指蜷缩了一下，然后淡淡点头。一路上陈宇都在跟何晨说话，看到那幅被放在展览中心的展台时，陷入诡异的沉默。陈宇喃喃开口：“ 我觉得热搜在即。” 何晨咳了一声，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，是管池。他一边看向秦修晨，一边接电话。管池的声音很严肃，何奶奶疾病突发，正在急救。何晨猛然抬头，指尖猛颤。奶奶身体一向健康，怎么会疾病突发？脑子忽然间炸开，周围来来去去的人影都成了背景。脊背冷汗瞬间清楚。身侧，秦修成注意到他的异样，侧过身来，压低声音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 何晨茫然地抬头：“ 我奶奶在第二人民医院急救。” 秦修成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抿唇道：“ 先去医院。” 他带他出门，展览人多，秦修成仗着身高腿长直接往出口走，两人中间被人群挤了两三次，秦修成眉心拧了拧，直接伸手握住何晨的手，护着他一直出了门。20分钟后到达医院，秦修成去停车，何晨直接去急诊室的方向。急诊室门口，何父、何母、管家人都在，何父正在跟管夫人说话：“ 奶奶没事吧？” 何晨看向何母，声音听不出情绪。何母的眼睛还红着，闻言滴滴颔首：“ 已经脱离危险了。” 何晨松了一口气，他往墙上靠了靠，身体几乎脱力，问道：“ 妈，到底怎么了？奶奶怎么会突然发病？他身体一向很好。” 何母只是哭，摇头，一句话也不肯说。 到底怎么了？ 何晨心下一阵咯噔，何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何锦欣安排的， 他最近又忙着找那几个欺负过何锦星的人，没有注意何家的事儿。看到何母这样，他也严肃起来，转向何父。 姐姐呢？ 你就别添乱了。 何父眼底熬得通红，他眼圈一片漆黑。 这件事跟你说了你也管不了。 管吃把要说话的何晨拉到一边，告诉他真相。 这件事没有浮到京城水面，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。锦心姐她出事了，你姐夫他现在也一筹莫展。 走廊的气氛继续沉了下来，只有何母压抑的哭声。何晨脑海中思绪万转，决定找何锦心问清楚。他深吸一口气。 妈，我去找姐姐，您放心。 真的吗？你能见到你姐姐？ 何母抬头。 别听他瞎说，你姐姐现在被关押起来了，小贤现在都见不到锦心，他凭一张嘴说见就去见。何晨，你别给他们添麻烦了，现在不是跟我赌气的时候。 何父眉心直跳，他一直就担心何晨乱来，所以一直瞒着他。闻言，何晨看了何父一眼。 凭什么？凭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女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